系是为多年共同的朋友，特别感谢开了相爱那年的红酒，特别清楚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果，结果是什么就我们懂。聊起那个爽朗的清晨，互相说的你最爱我，混着今晚的热闹显得震耳欲聋。我们一起叛变的爱情你开心吗？我们一起最后的晚餐我满意吗？世上没有忘不掉的人，只有忘记了珍惜的人。用美味逃避背叛谴责，却只尝到满口的苦涩。我们一起叛变的爱情没遗憾吗？我们一起最后的晚餐味道好吗？最初不管多热多虔诚，最后比陌生人更陌生。我想哭，可是只能笑着。照顾我一直到老，没错，是我说要让漂流的你安定，没错，也是我们让承诺成了耳边的风，吹进眼里只剩下刺痛。爽朗的清晨，互相说的你最爱我，混着今晚的热闹显得震耳欲聋。我们一起叛变的爱情你开心吗？我们一起最后的晚餐我满意吗？世上没有忘不掉的人，只有忘记了珍惜的人。用美味逃避背叛谴责，却只尝到满口的苦涩。我们一起叛变的爱情没意干嘛？我们一起最后的味道好吗？最初不管多热多虔诚，最后比陌生人更陌生。我想哭，可是。